亲爱的家人，大家平安。我喜欢用家人，阿们。中国人说四海之内皆什么兄弟，姐妹包括在内。我不要姐妹说那个兄弟是兄弟姐妹都包括在内，这个应用在基督徒是最恰当的。你每到一个地方去，世界各地我到处跑，欧洲我只有非洲没去过，到哪里都有弟兄姐妹，都有我的家人，阿们。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一家人。那么少人认同我是你们的家人啊！我上次我记得前年说过呢，用大声一点，这个天花板，你们有去 YouTube 看你们建筑的历史的影片，哪一个举手我看，你们都没看，我看呢。哎呀，我在看的时候，尤其我上次说再把这个十字架安置下去的时候，那个内心叫 exciting， 我好激动，哈利路亚， Amen。 我很高兴我也是你们家里的人，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阿们。所以谢谢你们。我去年来了，我今年又来了，明年还会来，我会一直来。我上次说过了，我会一直来，我要看见我们丰收大复兴。我说过我要看见我们这里坐满了人，我也说过未来的荣耀，这个殿会比今天跟过去还要大。哎呦，只有几个人，我讲到很喜欢回应，如果你们不回应我会睡着。阿们。一定会重回那个复兴荣耀的时代，阿们。再回去看看你们献堂的那个影片，我都看过，还在 YouTube， 还在，应该还在。你到 Google 去，或是到 YouTube 去打 LA 的丰收教会，哇，那个献堂啊，哈利路亚！我第一次想到你们这里来，我真的不认识你们。那感谢主了，现在有 Google 有什么，对不对？啊，那个 Google 真是帮助我们很多啊！你知道年轻人现在有年轻人的语言了，有时候我在台湾，他们在讲什么啊？怎么听不懂？我刚刚 Google 一下，哦，原来是这样子。手机 Google 是让我们增加知识的，阿们。哈利路亚！啊，我感谢主能够再一次的回到这里来。那么你们都知道。私情麻烦你一下，我有一个习惯是不唱诗歌赞美神，我不赞美神我就讲不出道来。这首诗歌我很喜欢，你们是我的好朋友，但是最知心的是谁？耶稣。他知心到比你的老婆比你的老公还知心，阿们。哈利路亚。 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把我带到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花香是妄想，你爱何等地唱过深高，我心发出惊叹，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想主心相连，我已经起誓要跟随主，永不改变。 一起来好不好？ 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节，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花香是妄想，你爱何等地唱过声高，我心发出惊叹，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与主心相连，我一起是要跟随主永不改变，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与主心相连，我一起是要跟随主永不改变。 Amen， Hallelujah。 在这世上你去哪里找这样的朋友，我可以告诉你，甚至你的老公你的老婆都不一定是这样子。 Hallelujah。 只有耶稣，他了解我们，爱我们，懂我们。我今天要跟大家来谈谈复兴的火。我在想这个主题更适合我们的丰收。阿们。我真的一直在为你们祷告，一直的在期待。我自己还深深的记得前年你们在敬拜的时候，我匍匐在那里，我在哭着祷告。为什么？因为当我看见你们献堂的那一幕，看见你们用那么多的奉献来建这个荣耀堂的时候，我就跪在那里，不由得的我跪在那里，我在那里流泪说，主啊，巴不得你再一次的复兴，那更大的荣耀彰显在这里。阿们。我想这是你跟我一样的期待，我都期待了，何况是您。阿们。我们一起来期待。这里圣经这么说，可以看得到，耶和华啊，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啊，有英文的哈，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哈巴谷这样祷告，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为什么惧怕？不是神那么可怕。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我们教会没有达到那个神所喜悦的复兴的那种状态的时候，我们要有惧怕恐惧的心理。阿们。我们要觉得我们亏欠神，我们觉得我们有责任让我们的教会复兴起来。所以他说，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哈利路亚。我的祷告是在这些年间复兴丰收教会，你们坐满了人，甚至有两堂的聚会，因为太满了，把牧师累倒没关系，让他一个礼拜主日要讲两次道。我告诉你，我一月 到纽约去募款的时候，他们有一堂，有一个教会有三堂，第一堂10点广东话的，第二堂英语的，第三堂普通话的。那么10点、12点、2点，我这个老头74岁的，我可以从10点讲到2点。哈利路亚。我们可以祷告我们的教会将来可以两堂三堂啊， 牧师啊，你要预备好你啊，他可以的，他那么年轻了，我都可以了，他怎么不可以？我们可以十堂一堂，十二点两点再来一堂，阿们，哈利路亚！如果你们不想那么多堂，很简单嘛，扩建嘛，把这个礼拜堂建成三倍大，阿们，哈利路亚！啊、哦，我这个老头好像眼光好大哈、啊，那不是奢求，你知道吗？神喜悦的，你求的越大，神越悦纳。神说过什么？你求就必得着。那意思是什么？你如果求神啊，给我一个月一万块，他就给你一万块，因为你只有求一万。你说神啊，我们要两万，他给你两万。他不是说你求就必得着吗？我们为什么不能为我们教会来求？我们复兴到两倍、三倍呢？感谢神的恩典，为什么需要复兴？因为你我都是神国度的子民。你们在美国都是美国籍，对不对？你们要纳税吧？有没有义务要纳税？你不纳都不行啊，不纳要罚你款了、啊。阿们，那是你的义务，你的责任。弟兄姐妹，我们身为丰收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成为这个家里的一员，我们有责任。阿们，我们都有责任，让我们的教会复兴起来。建造一个荣耀的教会，我说过了，曾经是荣耀的教会，阿们。对不起，原谅我说实话，现在这样，神耶稣在神的宝座右边， 我可以告诉你，你有没有想过他天天在为你们祷告流泪，你相信吗？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主在宝座那个地方天天在为我们祷告，他期待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然后让这里再来一次更大的荣耀，可以荣耀他的名。阿们。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有责任，我们要广传福音，要为耶稣得着这地，这是我们的大使命。神的救恩，我要说下面的，不是突然的。刚才我们的执事说了，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对啊，神爱我们应该的，圣经讲了，神爱我们、啊、耶稣爱我们、啊、应该的，他给我的都是应该的，都是理所当然的， Why not? 他本来就应该给我的、啊、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心理、啊、吗？对，他爱我们，他给我们一切，但是这个不是说理所当然的，他给我们这一切不是突然的，不只是单单为了你在神的面前享受他所赐的一切恩典，神会赐给我们丰丰盛盛的恩典，我说阿们，一定的。但是他不是只让我们去享受这个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对主有一份责任，我们绝对不可以白占地土而不结果。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得建筑，阿们，有没有准备好要建筑？但建筑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交代，要交账，这不是我说的，圣经讲的，将来有审判台，阿们。而且从谁先审判起？圣经说什么？从你我这些属神的儿女先审判起，阿们。如果我们空手去建筑，我们会羞愧。可是如果我们尽了我们应该的尽的一份，我们可以昂头挺胸的建筑。主啊，然后主会说，你的又忠心又怎么样良善的仆人，进来与我一同享受。哈利路亚。不是我说的，牧师说不了这个话，是万军之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耶稣说的。我们必须要结果子荣耀神，所以我们要祷告求神赐下复兴在我们教会。你会不会以你现在的祝福为满足？我感谢神啊，神给我有房子啦，神给我有好车子啦，神给我好工作啦。我们不能满足这个，我们 要怎么样？我们每一位都看，要看见复兴降临，要看见神复兴的大作为。要怎么样才能复兴？ 我们必须要祷告的火，还有圣灵的火跟福音的火。那我们先来讲祷告的火。为什么需要祷告？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这个是在《使徒行传》讲的，他们在一起祷告，地震动，就被圣灵充满，然后他们就放胆讲论神的道。这个地方你去看前面呢，他们当时被威胁、被恐吓，不许传讲耶稣。当时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们为他们的勇气祷告。传福音需要勇气的呢，阿们，不是随随便便的，需要有爱心加上勇气。遇到恐吓、遇到危险的时候，就跪下来，他们祷告。这里告诉我们，他们就被圣灵充满。神真的是信实的，圣灵就充满他们，使他们找到了勇气跟力量，就放胆讲论神的道。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感谢神的恩典。祷告是何等的重要，祷告也有能力，有从神来的能力，才可以去见证复活的主，才可以叫世人蒙大恩。你去传福音，如果用要靠你的嘴皮，没用的。你说的什么天花乱坠，没有人会信耶稣的。我问问你自己，我就是一个例子。如果凭着人要我信耶稣不容易，可是是圣灵，当圣灵在你心里面感动的时候，你不得已你要低头去信靠他。好像我跟你们谈过了，我16岁听福音，但是我不愿意，一直到26岁我才自己，我跟你讲是乖乖的走到神的面前。我16岁的时候，我姑妈天天逐日都拉着我，哎呀公孙呀，跟我们去聚会啦，我们去聚会你也去了，我说 no 我不去，不去就是不去，16岁。那个时候我可以讲佛经。我曾经在高雄弥陀乡跟一个、这个尼姑庵的主持，我去他那边住了一个晚上，然后第二天早上呢，吃过早上早饭以后，在一个凉亭跟他在那聊。他是出世官，我是入世官。什么叫出世官？就是说不要要离开城市，到那个山上去修行，不要跟人在一起，会容易犯罪，你知道吗？所以他们远避城市，他们去修行自己。我说 no 这个不对，你必须住在人的当中，然后你可以出污泥而不染，你这样修行才对。他被我说服了，他说哎，黄先生，你能不能每个礼拜到我这里来啦，我叫我的信徒来，你讲经给他们听。我说 no 啊，因为当时我在高雄市啊，我那个时候啊，40几年前要骑摩托车2个钟头，我哪有那个时间？感谢神，如果太近我就变成撒旦的工具了，我没去。你想一个能讲佛经的人怎么可能去信耶稣嘛？我16岁怎么拉我都不去嘛。有一天我到一个庙里去，我看见那个四围的墙贴着18层地狱图，你们看过这个图的人举手看看，你们很少人看见哦，有看过那18层地狱，第一层是什么了？过奶河桥啦，什么要下油锅啦，什么要剪舌头啦，你这长舌妇啊，将来到阴间去把你舌头咔嚓剪断，看你怎么讲，威胁恐吓嘛，让人害怕嘛，心生害怕去拜佛。我看了那一个以后，我心里想，那像我会讲佛经的，我不见得比别人好啊。那将来我到哪一层啊？18层不够，可能要再盖一层19层。我这个人会讲佛经，也不见得比别人好，还是在罪恶当中活着。我应该到19层地狱。我自己给自己加这个定义，我开始害怕。So what？ 你能讲佛经 ？So what？ 又怎么样？心生惧怕。 我告诉你，其实是圣灵开始在我里面动工，你知道吗？圣经不是说吗？肉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一个人会怎么样？会认耶稣是他的主。阿们。时候到了，圣灵就在我里面做工。我读过圣经，我从旧约读到新约，以前读过。然后16岁、17、18岁那个时候，我跟故障啊，他告诉我要信耶稣，我就拿旧约圣经顶他，顶他，他气得要命了，他脸红脖子粗，你知道他给我加一个定义说什么？你这顽劣之子，不可救药。该知道这个人有多可恶了吧？那一天，我接到一封信，然后叫我去哪里聚会，我乖乖的骑，那个时候还不骑摩托车，骑着脚踏车就跑到高雄市中心神召会，那个神召会，我自己去。我再告诉你奇妙的事，我去那一天门关着，为什么呢？我是礼拜五去，门口有这么大一个木牌子，我记得写着周日的聚会表嘛，聚会周日不不不，礼拜三祷告不不不。礼拜五家庭聚会，礼拜六青年团契。那人家说没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走路嘛，哦，今天礼拜五家庭聚会啊，那当然不在教会嘛，那在一个人的家了，想当然嘛。那我告诉你，我可以写信告诉我姑妈，姑妈我去了，耶稣啊我来了，你不在，拜拜。有没有道理？我有没有理由可以说主啊我来了，我来找你，你不在，我们无缘啊，无缘就不能相见嘛，对不对？ No, 我看了明天礼拜六的青年团契，我告诉你第二天我又乖乖的去进去坐在最后面，因为我不认识 我唱歌还可以哈，可是那个时候诗歌我一首都不会唱，他们唱诗歌敬拜我都在那呆呆的听，蛮好听的，哎，这个诗歌好听，哎，可是我不会唱啊。讲完到了，我们默祷散会，我就要走了，我要走。哎，弟兄，等一下，等一下，他们叫我弟兄，我不是你的弟兄啊。后来我懂了，等一下，等一下，哎，留下你的大，啊，你是哪里啊？怎么怎么怎么？明天礼拜天呐，啊，你要再来聚会。我告诉你，第二天我又去了。从那个以后到现在，我26岁到现在48年，我没有离开主，是什么？是圣灵的感动。阿们。你去传福音，你靠着神，你去撒种，不要怕，不一定是你浇灌，不一定是你收割，但是你撒了种子，那个种子总有一天会发芽，会长大。谁晓得我今天是神的仆人？我在告诉你祷告的用处。当我信了耶稣，我的姑妈才告诉我，她说，侄儿啊，你知道吗？我一直为你祷告，10年当中没有间断，我一直为你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的力量。如果他不为我祷告，圣灵不做工，我现在还是灭亡之子。祷告，你要复兴就必须祷告，祷告的力量是何等的大，不是靠我们，是靠圣灵的大能。阿们。告诉你隔壁的人，是靠圣灵的大能。祷告可以摇动神的手，你相信吗？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记住那下面，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这个祷告有没有功效？你敢相信吗？你敢不敢祷告看看？叫他3年6个月不要下雨，你一定说怎么可能？对不对？那个时候以利亚就祷告。3年6个月不下雨，时间到了，他又祷告，神就降一下雨来，地就生出土产。哦，或许你很羡慕这位神用的仆人以利亚，啊，那是神的仆人嘛，大先知嘛，当然可以嘛，啊，他当然可以，我怎么行？ 可是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圣经？他怎么说？啊？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那意思是什么？以利亚跟你我一样是很平凡的一个人，只不过是神拣选的一个人。阿们。你是不是神拣选的一个人？是啊，要不然你为什么到这里来？那个你看懂了吗？不是以利亚才可以这样祷告，他跟我们一样的，他也是会肚子饿的啊，他也是会有病痛的，他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但是因为他的祷告，他有真正有那个信心去祷告，神就行了神迹。神没有给以利亚特别的条件，叫他祷告比我们的功效更大。阿们。弟兄姐妹，从开始建堂到现在你还在这里的举手，过去你们这里有没有很多神迹奇事发生？有没有？阿们。阿们。很多神在这里兴起，很多的神迹奇事，那今天有没有？今天还是应该有。阿们。哈利路亚。那在乎你要不要祷告，在乎你们愿意为我们的教会祷告。祷告让神行神迹，不是牧师的专利。有的人很奇怪的想法，你们这些做牧师的有病就找你了，如果你祷告不好，你是什么什么什么两光牧师啊？不是，祷告不是牧师的权利，祷告是所有弟兄姐妹的权利。只要你有信心，你愿意为人按手祷告，病得医治。阿们。啊，不是靠你的手，你知道吗？啊，如果靠你的手，我这只手真的能够一并赶鬼，那我根本不用募款了嘛。我现在为什么要用灵风募款？我就到医院前面来祷告，一个人100块美金，病得医治，那我很容易就有基金去做这个圣工。阿们。对不对？不是这一只手，是你的祷告加上信心，神在那个时候行出大能来。阿们。不要害怕，当你边上有人有需要的时候，你大胆地为他祷告，不一定是以利亚才能做的。为什么？很多人想我们不能像以利亚，因为他是大先知，我们都把他安成大先知，其实他只是神的一个仆人，你知道吗？我们有一个错误观念，你们当牧师的才是神的仆人。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仆人。阿们。哈利路亚。不是只有牧师要服侍神的，你也要服侍神，我们跟他是一样性情的。问题在哪里？在我们自己。以利亚的神也是我们的神。阿们。问题在我们，那个神是一样的，没有改变的，是我们自己以为我们不如以利亚。不要看轻你的神，不要看轻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不是常常说吗？他是昔日今日还有什么明日永远一样的主吗？你信吗？他是不改变的。以利亚可以做的我们可以做，为什么我们教会初期的时候有那么多的神迹奇事发生，我们可以复兴，现在不能呢？是不是我们祷告缺乏了呢？对不起，我没有责备你们的意思，我们去思考，是不是我们弟兄姐妹祷告不够，我们不够同心合意来为我们的教会祷告，我们只是以现在为满足，反正很好了，虽然我们四五十个人呢，每个礼拜天都给收学一下，哎呀，可以下，你看刚才我坐在那里，就我的父一兄就跑过来跟我打招呼啊，我很好了，哎呀呀，难道只是为这样子吗？你主日到这里来就是为这个吗？ No， 跟我一样同样讲 No， 我们不是为了这个来的，我们是要看见神的殿复兴起来，我们要看见更多的华人在 LA 这个地区的人都跟我们一样能够享受神的恩典，享受喜乐平安。阿们。不然你们来干什么？ 我告诉你们，要不然你们白来了。对不起，我讲到有时候很闲的，我很幽默，对不对？我很幽默，大家都我像个小丑一样，又跑又跳，74岁还可以又跑又跳。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有时候也很严的。你到底来干什么？如果你要 social， 你去找一个弟兄姐妹，大家约一约，好朋友去那个 barbecue 了，去哪里海岸，不是更好吗？阿们。你坐在这里就是享受神的恩典，每个礼拜在主的面前说：“主啊，谢谢你，过去的一个礼拜你保守我们全家都平安。”我要敬拜你，我要领受更大的能力，好让我这个礼拜能够更得胜。阿们。这是我们来的目的，要不然我们真的不需要来啊。难得休息嘛，阿们。耶和华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然后这里讲，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有没有常常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没说过的人举手，大家都说，阿们。你信吗？用嘴巴讲没用，你心中的神是真的没有难成的事吗？如果真的如此，记住耶稣说什么，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就这么简单，没有什么秘诀，信，你放在心里，我祷告了，我相信神要成全，我祷告了，我相信明年我们的教会会 double。 我不敢说你们马上200个人，那给你们太多压力，我们起码可以倍增吧，要不要从今天开始，我们每天就祷告，主啊，你过去曾经在我们教会行了奇妙的大事，让我们教会充满了荣耀。哦，我们祷告明年这个时候我们有 double 的人，我们倍增，哦，那就差不多100个人了嘛，对不对？你每年倍增的话不得了，哎，后年是200个，在大后年是400个，啊，真的坐不下了。这可以坐400个人吗？勉强凑一凑还可以哈，但是太急了哈。求神帮助我们祷告，不要忘记了，求主帮助我们祷告，复兴就会来临。可是只是祷告不够，哎，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圣灵的火。祷告靠着我们不够，为什么呢？这里说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所知道的。他周游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这一节圣经在讲谁？讲我们的主耶稣。想到了吗？当主耶稣降世为人，道成肉身的时候，他跟我们一样，因为他也要吃嘛，要不然玛利亚为什么要预备丰盛的东西给他吃？他也有病痛，但是他也有哀愁。你看他去祷告的时候掉眼泪啊，为世人祷告，他有 emotion， 跟我们一样。那他为什么能行神迹，能够传扬神的福音？那个时候我是说他还没有回到天家的时候，他跟你我一样，道成肉身。这里告诉我们，他靠什么？靠什么？靠着圣灵和能力。哈利路亚，求主帮助我们。主耶稣是神差来的，神也给他圣灵和能力，使他能够实行医治的任务，因为他要除去世人的痛苦愁烦。那你我今天这么平凡的人，要传扬神的福音，祷告够吗？不够。我们也需要神把他圣灵的大能降临在我们身上，因为人传福音是在乎神的大能。保罗说，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保罗是我们，不止我，我们很敬佩的一位宣教的使徒。阿们。他告诉我们，他不是用什么，他不是用委婉的言语，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我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保罗在这里很明白的宣告， 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不是用哲学家的花言巧语来说服人来信耶稣。真的，很多时候年轻人、去传福音，想办法要说服他，说服他没用的，你再怎么说服啊，他们讲的比你还那个啊，没有，你只是为他祷告传福音给他，圣灵在他里面动工的时候，他那个刚硬的心，石头的心才会被圣灵软化下来。如果不是一个肉的心在这里，没有人会认耶稣是主的，是圣灵的大能。我们去传福音，不但祷告，我们要求圣灵加添我们力量。他说我所用的乃是圣灵的大能，圣灵的大能，圣灵和大能的名证的意思就是圣灵的大能运行在人心里面，改变了人的心，改变了人的生活，这个就是福音的名证，就是这样子。你去传福音靠你的嘴巴没用，你讲的天花乱坠，人家就是不信，要靠着圣灵的大能，要靠着圣灵的大能，圣灵在人的心里面动工。所以我告诉你们嘛，我十年之间，我14岁就懂佛经了。我记得14岁那个时候，我一个堂哥，他们是一贯道的，你们知道哈，一贯道的。然后他在他家里有佛堂，小时候他就跟我说：“俊逸啊，我看你啊很有慧根哦，将来你可以当传道。”他们也叫传道。果不其然呢、他说了预言了。我后来26岁当了传道，是神的传道。他们想说：“哇，你14岁，他们比我大，我伯父他们。”看佛经有的时候还看不懂，还要问我，我跟他们讲这个就是真的好像是有慧根哦，那慧根没有用啊，那只是懂一些道理，你知道吗？佛教也好，道教也好，他们是讲道理。我常常说，我们基督教不讲道理，我们是讲生命，阿们，我们是讲生命之道，他们是讲道理。你知道星云大师那讲起来道理，我跟他是啊，那个小巫见大巫了，你懂吗？哇，他讲起道理来，可是那个道理没有生命。只有我们基督教讲耶稣是生命、永生。他们讲的不是轮回，轮回你要好好修养你自己，将来免得变猪狗牛羊啊！哎呦。那你家里不要养狗不要养猫了，那以前可能是你几代前的阿公也不知道。对啊，如果你信轮回吗，你养了一只狗呢，可能那只狗是你3代前的阿公了，或是阿嬷了，或是 叔公了， who knows， 因为他轮回了变狗嘛，正好你养了他嘛，是这样子吗？我没有办法接受。求神帮助我们，中国的那个信仰害死很多人。你记得年轻人什么怕什么，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有没有这样子听过？所以他们为非作歹嘛，反正杀人不透不过头点地，死了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才不是呢，死了你又永远在阴间里面受苦，哪里还一条好汉？那句话害死多少年轻人，他就不怕啊，反正死就死嘛，20年后再来过，永远没法来过，阿们。我们知道没有办法来过的，哈利路亚。圣灵的大能是给我们生命，我们是生命之道，我们是有神的永远的生命，我们是有神的形象的生命，阿们。希伯来书说，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为什么我们祷告？为什么我们要希望求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彰显大能？因为凭我们这个肉体做不了什么。你如果没有圣灵，你在那祷告100天、200天，圣灵不做工，我们还是一直祷告而已。可是等到圣灵开始做工的时候，复兴就来了。你会莫名其妙，怎么奇怪？忽然间我们教会 多来了30个人，怎么忽然间多来了50个人？你不要奇怪，因为是你的祷告加上圣灵的大能，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去告诉别人，邀请他们来的时候，圣灵感动他的心，不是因为你很会讲，不是，是圣灵开始在他里面做那奇妙的大功，让他感到他自己是一个罪人。曾几何时，当有人告诉你你是一个罪人，你要信耶稣，你当时就真的认为你是罪人吗？呵，才不。台北哈，30年前在台北车站那有一个天桥，以前的，现在拆掉了。哦，有很多教会就穿着一个信耶稣得永生，不信耶稣下地狱，然后就发专章，很多人过去，你自己下地狱了，谁跟你下地狱？当然了，他们很热心哈，可是那标语，那些不信的人，你自己去下地狱，谁跟你下地狱？没用的，你是讲了一个真理，但是没有圣灵在他里面，他们永远都不会认为他们是罪人。阿们。很多中国人说，我又不杀人放火，我哪里有罪？你曾经你也这么讲过，对不对？我也不杀人，我也不偷，也不抢，我哪里有罪？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你恨一个人，你说一句谎话都是罪。你认为说，哎呀，那个是小事啦，那个不是罪。甚至我们中国人说，哎，有白色的谎话，有没有？黑色的谎话是骗人的，白色的谎话是哄哄他，让他安心。白色的谎话就不是谎话吗？白色谎话还是谎话吗？阿们。圣经讲的更严重，你恨人就等于杀人。你恨过人吗？如果你恨过人，你杀过人了，你是杀人犯了。人家标准以为说，哎呀，杀人放火了才是有罪了。可是，天底下能找到一个无罪的人吗？除了耶稣。阿们。我们都需要，我们要圣灵的大能去感动他们的心，让他们能够来相信耶稣，要有神迹奇事来为福音做见证。阿们，哈利路亚。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 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出去做见证真的需要圣灵的大能。阿们，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被圣灵充满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阿们。我知道我们是圣灵充满的教会。阿们。哈利路亚。 OK 咯，你可以祷告摇动神的手，你可以靠着圣灵的大能去做奇妙的事，但是如果你只坐在这里，你必须出去，要有福音的火，祷告的火，圣灵的火。以后呢，你如果没有福音的火，你不走出去，那也是枉然，停留在我们教会。我们祷告，哎呀，祷告的很迫切，而且我们祷告，每个人都说方言，被圣灵充满，哇，好有能力，但是你不出去，那个能力永远在这里，有什么用？那个能力是要让你带出去的，好吗？你要有主赐下什么大使命？他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领人归主，传福音是主耶稣交付我们的大使命。他不是光讲，主耶稣留下一个榜样给我们，他自己当时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做了一个楷模在那里，他自己来就靠着圣灵的大能去传福音，让许多的人因着他所讲的天国的道蒙恩得救。所以呢，他要升天之前，他就吩咐我们，他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你们，很多人又这样解释了，你们指那个你们这些奉献做耶稣的人，做牧师的人。我圣经里面我没读过这么一句话，可能我太浅薄了吧， 啊，圣经里面如果你能找到一节圣经说你们这些做牧师的或是做执事的要出去，那你们来找我，我请你们吃大餐。没有，圣经只是说你们，那个你们是谁？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阿们，我们都得去。不要误会了，只有传道人去，要不然你奉献干什么？你奉献就是要去的，求主帮助我们。 No， 这里说你们要去，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责任去传福音。我们必须要领受福音的职事，福音不是传道人的。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保罗在这里讲的时候，他说那个前提是保罗知道前面有捆锁跟患难等待着他，他很清楚的明白的告诉我们，因为读使徒行传，他要出去 要出去宣教的时候，在祷告当中有人被圣灵感动，告诉保罗说前面你到哪里有危险，有危险、啊、有患难在那里。那如果按照我们想 OK 咯，如果你说我们这里说阿卡迪亚，我不知道阿卡迪亚那个有危险，那我绕过去呢可不可以？我不要去那里啊。保罗没有这么做，神要他去那里，他不能说我绕过去嘛。明明知道前面有危险，前面有患难，但是他还是不计一切的，包括他的生命，他只希望尽心尽力完成主所托付他的，就是向罪人讲明神的恩典，然后带领他们归向基督。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我们都知道神给保罗一个特定的工作。今天保罗在天上呢，神有工作给我们每一个人，不是给我们这些当牧师的。现在神给我的是灵风传播中心的工作啊，周牧师是牧养你们的工作，那你呢？神给你的工作是什么？神没有叫你一定要当牧师，但是神有一个责任告诉你，你把你所享受的喜乐平安传给你的邻居，或是你的亲人，或是你的同事，或是你的同学，阿们，可以吧？这神给你的，神并没有叫每一个人出来牧养神的教会，阿们。我常常讲了，如果神叫你们每一个人都当牧师了，那谁来奉献？这个教会怎么办？牧师没有出去赚钱嘛？哈，不是。神给每一个人有特定的工作。2016年，美国神召会一个报告，那一年他们奉献了2亿1000多万的美金，为了宣教的工作，不少哎。全美国的神召会奉献了2亿1000多万美元，为了宣教的工作。我看到那个报告，他们有3000多个宣教师，那么有大概1/10的人口是神召会的会友，哦，1%，就全世界100个人里面有一个是神召会的会友，很了不起哈。可是那个报告让我更惊奇的是说，95%复兴的教会不在美国，听清楚了没有？美国奉献了那么多的钱，但是真正的大复兴都在国外。那个大复兴，那个人口占5%在美国而已。那如果这样自私的话，那我们不应该奉献了，我们美国应该占50%。 No， 弟兄姐妹没有这么想，因为基督教没有国度的，阿们，没有国界的。哈利路亚， 我们不是关心我们丰收而已，我们要关心所有神的教会，阿们。我们巴不得每一个教会都复兴，每一个教会都被神重用，这是我们的国度观。所以我就很惊奇啊，美国只有占整个复兴那个100%里面有一个人是神召会的会友，居然只有50%是在美国，那他们还是奉献呢、啊？因为他们知道神的国度是普天下的，他们就愿意宣教，不少钱耶，2亿1000多万美元呢，为了宣教支持国外。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眼光，我们要出去，我们要大家一起合作，让我们的教会，我还是讲回我们的教会，我认为我是你们的因缘，所以我们的教会阿们。你们讲，你们想，你讲你们的教会不是我们的啊？我刚才讲我是你们的家人，除非你们不要我。虽然我现在住在台湾，我可以天天为你们祷告，你们可以天天为我祷告，不是吗？我知道你们有很多人在为我祷告啊，而且74岁了还要负那么大的责任，我们要为你祷告阿们。我也为你们祷告，神没有让我忘记跪在那里伏伏在那里看见将来的荣耀要大于过去的那个荣耀，我还在我心里，所以我也常常的在提醒要 为你们祷告。那是神的国度，求主帮助我们，求神怜悯我们。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求神怜悯我们，也赦免我们的亏欠。我要请问你们，过去的一年，讲一年就好，你在祷告上下功夫了没有？你在祷告上下功夫了没有？你有没有天天的为你的家人而已，不是为你家人而已，为我们的教会，为普天下的，我们不要讲所有人，为华人吧，你有没有在祷告？如果有，感谢神，继续的，神一定要复兴。如果没有，我要说弟兄姐妹，从今天开始下功夫在祷告上面，让祷告的火在我们当中点燃。我们祷告会是等一下是吧？还是早上？还是有另外的时间？每天祷告，但是有特别的祷告会吗？呀，求主帮助我们。其实不一定说在这里，如果有一个时段，比如我们教会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或是7点到8点，你在你家里同心，再不然更容易了。现在可以视频嘛，对不对？你打开你的手机呀、啊，你家我家大家放在一起，我们一起祷告，阿们。要不然你的手机干什么？你的视频要干什么？可以连接的，可以 FaceTime， 阿们。我这个74岁的老人都知道，我每天都要跟我外孙女 FaceTime。要不然他会忘记我在台湾，他在 Springfield Missouri， 他我等到一年3个月4个月回去，他说你是谁对不对？哎，每天 FaceTime， 他说外公，他现在一见到外公，然后他说我要玩狗狗，你知道 LINE 里面有那个狗狗什么的，他还要玩呢。这个不是让我们玩，你如果不能到一起祷告，为什么不能同时间阿们一样在不同的地点同一个时间为我们教会祷告，阿们，哈利路亚。求圣灵大大的浇灌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求圣灵在我们身上充满我们，我们不能单单靠自己，求圣灵帮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大使命。我们一起起来，让我们一起复兴我们的教会，让我们一起赢得这个城，使万民都归主，让我们再一次的建立一个更荣耀的教会。丰收，你们的教会叫什么？丰收。如果一年只来3个5个，那叫丰收吗？我跟你们挑战，什么叫丰收？你懂吗？你看当时取得多好，丰收， 让我们今年丰收好不好？阿们，祷告，靠着圣灵，然后出去传福音，神就会做工。今天在中国，或许有些人不知道，中国的弟兄姐妹没有像你们那么自由，你爱来就来，不爱来就不要来。中国今天现在教会面临更大的危机逼迫。我去年十二月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就有很多台湾，我听到了很多那些牧师们，他们常常到中国去宣教的，去培训的，他们告诉我进不去了，管得非常严，不容易进去。那里的教会需要啊，需要人去培训他们呢、啊。求神怜悯。我两三个礼拜前，我就 Google 一下，2月28号，今年的2月28号，新华社，你们知道哈？新华社是中国的两大国家的这个新闻团体。新华社公布了2018年12月底，中国的网民你知道吗？你们听过啊？网民就是天天在上网的那些人，猜猜看有多少？今天在中国有多少网民？我看谁猜得到。有8.29亿，8亿2900万人天天在上网，这是官方的哦。然后他们说，他们平均每个礼拜上网多少时间，你知道吗？每个礼拜27.6小时，那就是平均大概4个小时在上网。Internet 时代啊，有8亿2900万人天天用4个小时在上网。当我看见人进不去的时候，我就感谢神，说神啊，快3年前你感动我来接这个网络的事工，我勇敢的硬着头皮接下来，没有错。网络是 无所不在的，无远弗届的，阿们。你不管在哪一个地方，中国大陆每一个地方，只要能上网，他就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去得到帮助。我就感谢神，现在这个时刻正是我们发挥的时代，阿们。我以前来跟你们讲过我的故事了哈，说我怎么去的，叫我去了，我真的不敢接。因为再讲一个很，这个是事实哦，真的。大概3个月前，有一个朋友在打电话来，我接起来电话 ，Hello， 啊，黄牧师你还在啊？我说还没死，当然还在啊。他说他冲着我叫你还在？我说我还没死，当然还在啊。哦、不是啦，我不是这个意思啦，我的意思是说，怎么2年多了你还在灵风传播中心呢？我说在啊。你知道原因吗？因为灵风传播中心每个月要13000美元的经费嘛，所以很多人想，我这个老头70几岁了，去做大概1年以后就死了，2年的时候就死了。所以他打电话来很信心说你还在，我说我还没死，当然还在。 我就故意跟他开玩笑 No, 我的意思是你居然还可以存活下去，感谢神。2年多了，马上到5月底就3年了。我跟他说靠着主没有难成的事，阿们，阿们。当然是主要是靠着每一位爱主的弟兄姐妹，你们慷慨解囊，像你们教会每个月教会的宣教基金固定支持我们，去年我来你们也有特别的奉献支持我们，我是靠着这样子的。我真的告诉你们，我是硬着头皮凭着信心勉强接下来的。我本来不愿意接，但是美国神召会的海外部说，如果你不接，今年底2016年底要把它关掉。我说啊，你们做，去年我们庆祝50周年，你们有看到那个 flash 里面有50周年的庆典。我做了40年的这圣工，而且现在是网络时代，我们用网络，你要把它关掉。他说没办法呀，年轻人来。我说这个年轻人，他们年轻人有来了，有来 interview， 听了以后都回去就没消息了。其实网络是年轻人很喜欢的，对不对？我可以告诉各位，如果说那里有1亿美金的基金在那里，大家抢着要去做，你相信吗？ 那年轻人一听，什么？我接了这个工作，以后每个月13000块，我要去募款，走掉了。所以他来问我，他说你最后一个问了，如果你也不要就关掉了。弟兄姐妹，如果你是我，你会做什么决定？神给我一个挑战 ，yes， 你就去挑，挑你挑不起来，我跟你一起挑，阿门。我怎么挑？如果不靠着神，我挑，我不是早就压扁了，这么老了，哎，13000不是简单的嘞。老实说，当然在神看那一点点，可是在我们13000块美元，哦，还是一个大数目。我告诉各位，真的，你舍不得，你舍不得就挑啊。如果你不愿意就关掉啊，就这么简单。放到你手上你也会接，你知道吗？相信吗？求主帮助我们。今天还有中国大陆现在已经14.1亿的人口了，有人说有1亿的基督徒，那我说另外的13亿的人该死吗？你们想过这个问题？那13亿的人口当中有多少是神所喜悦，因为会来相信他，来信靠他，来侍奉他的？阿们。我很感谢主，你们跟我手牵着手，然后呢一起来做这样的工作，谢谢你们过去的支持。那我知道在你们的周报里面有一个信封，对不对？谢谢教会每个月有固定在支持我。那今天呢，我也给你们一个挑战哦，不要为难哈。圣经讲你奉献要出于心甘情愿，甘心乐意，神就悦纳。那不一定是多少，甚至你为我祷告都可以。如果你没有在金钱上 为奉献，我去年说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做，每天用5分钟为我祷告，5分钟就好了。你纪念林峰的事工，为了14亿的人口在那里，我们用网络向他们传福音，去培训他们，为那个老人，那个74岁，74了，3月的时候我就满74了。如果台湾人讲现在是75啊，还不错了哈，不像75了哈，感谢主哈，还可以跳，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啊！你们为我祷告，我跟我太太说。祷告神容许我一直服侍到90岁。我的意思，你们祷告我90岁还能这样讲道哦。如果躺在床上，那我不要，我赶快见主去了。90岁还可以讲道，我想神可以，因为我爸爸97岁还骑着摩托车到处乱跑，而我有那个基因呢，所以我不是妄求，你知道吗？为我祷告。那我现在献一首诗歌，我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可以祷告。都有这个吗？有谁没拿到？那你们就祷告。如果你今天不方便，你写下来，写下你的大名，你愿意奉献的金额多少。下个礼拜或是下个月，对吧？你方便的时候，你就放在教会，因为我们有一个 account 在 Springfield， 他们会一起寄到那里去。谢谢你们给我这样的机会。 我宁愿有耶稣胜于金钱，我宁属耶稣胜过财富无边，我宁愿有耶稣胜于地图，愿主定恒守引导我前程，胜过多君王，虽统治万方，却忍受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胜于世上，荣华富贵身亡。 我宁愿有耶稣生于尘扬，我宁忠于主，满足主的心肠。我宁愿有耶稣生于美名，愿对主忠诚，宣扬主生命，胜过周君王，随同至万方，却忍受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生于世上，荣华富贵身亡，胜过周君王，虽统治万方，却忍受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生于世上，荣华富贵身亡。 Amen。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宁愿有耶稣胜过世上的一切。神祝福各位，很高兴能够再来，明年我还会再来的，谢谢你们。